封控区和229个管控区。封控区严格落实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控区就严格落实人不出区严禁聚集，每户每两日派一人凭着小区配发的出入证，可以外出到社区指定地点购买生活物资，时间不超过两个钟，降低感染风险。当局又在全市范围开展全面消毒。当局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说，成立督导组对各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防止疫情向农村外溢和蔓延。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逐渐下降。本港晚上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朝雨势较为频密，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哋有我哋两位拍档啊，今日咧我哋可以尽情咁样啊唱一种歌。嗱，先较为介绍两位拍档先，就系阿 Vincent 阿泳师。今日咧就除咗琴手，当然要唱好多歌，因为今日我哋唔会邀请外面嘅特别嘉宾，所以咧今日嘅嘉宾就系三个，我啦 ，Vincent 啦，同埋阿坚，系阿坚哥，唔该晒。咁我哋三个合作。其实仲有最重要一个座上客，就是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就听着我们唱一类歌。这类歌呢好玩啦，每人都要一定经常参与。就是看戏啦，你喜不喜欢看电影啊？咁电影的个个都喜欢看的啦，由细到大。细个有细个的电影，有卡通片，一路睇睇到呢就 其实如果你说长者应该是喜欢看什么戏的呢，平时你觉得啊，坚哥，即如果是长者，小路仔又是 你爹哋睇詹士邦 的。哦，是那阵咯，系啊，我爹哋都是，因为所有詹士邦的戏都是我爹哋带我去看的，因为那阵系更加不会有钱啊，有钱都冇用噶噃，因为新康立利时代的詹士邦电影咧，你是买不到飞的，起码咧系三日预售。即一早佢公布定嘅，嗱幾時開始我哋三日預售啦咁。咁咧即如果你買唔到唔識人咧，你基本上都要等一大輪先有得睇。阿邊時咧？邊時細個睇咩戲啊？ 我細個好深刻印象咧，跟媽咪去睇一套叫《李后主》 哦，係彩色《李后主》喎，應該 係 啊，啱啱有彩色電影。 我真係好細個，我諗小學嘅時候，但係咧我都睇到喊喎。 係咪任劍輝啊嘛？应该是 其实我唔记得咗边度， 好似粤剧咁样嘅吓，应该如果我冇记错，我唔系粤剧迷，咁所以应该系啱啱开始有啲彩色嘅粤语片出现啦。因为以前嘅粤语片咧，好多都系黑白啊，吓嗰阵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除咗请大家睇电影，梗系听电影歌啦。因为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而家睇戏咧唔准食嘢喎。其实冇咗爆谷呢样嘢咧。好惨噶，睇戏 系 吓，系咯，冇咗零食嗬，咁啊，即系两手空空，又唔知想点咁样噶。即系如果你哇一路咁，即系一路食住爆谷，一路睇啊。 仲有咧，而家唔好讲嘢啦， 梗系唔好啦，大家要戴住口罩嘛。 系啊， 咁所以咧，今日咧，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歌嘅喺屋企的话咧，喺你自己地方咧，咁就正啦，可以一路食嘢，一路听我哋唱翻啲电影歌，听歌啫噃。你有所不知啦，因为一听歌咧，你就可以谂翻起嗰出电影讲咩嘅，吓呢电影好紧要。喂，整出轻松愉快嘅，当年准系攞票房冠军嘅出戏啊！啊，庆祝下我哋唔知几多年啦，吓最佳拍档啦，系咪？大家都系 OK。当年许冠杰、麦嘉等等演咗呢出电影，最佳。拍档有我喺度噶，有光头佬 Albert Au 啊嘛。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酪糖。你洗衫，我将啲衫脱。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整妆，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喺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喺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我哋系最佳拍档，记住系。最佳拍档， 哎，是不是啊？希望大家都是最佳拍档啦。啊 ，Vince， 你有看过呢出戏咩？ 冇啊， 冇啦，你爹哋看差不多啦。咁虽然咧唔系话超旧嗰啲电影，即系唔系五六十年代嗰啲，但系呢出电影应该系最佳拍档嘅八十年代啦。咁就系许冠杰做嘅，咁啊当然主题曲都系佢作埋，要唱埋添啦。咁今日咧就是 Boxing Day， 啱啱过咗圣诞，希望大家收到一份好好嘅圣诞礼物。一揭开，咦，原来就系两张门票啊！咁啊几好。其实送电影飞俾人几好啊，有冇呢啲礼物嘅咧？ 咁如果当年咧，即系啊屋企人咧，尤其是老豆咧，就话：，喂，我而家送两张门券俾你，你去睇《铁金刚》啦，又或者睇《独行侠》啦，知唔知咩《独行侠》啊？阿兼知啦， 《奇连衣笑》 哇，系啊，嗱呢啲就系我哋啲电影拥趸啊。Clint Eastwood 是一个经典一个典型的真是超级巨星来在我们的心中。这个独行侠是啦这个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Cowboy 槍手咁簡單，因為 Cowboy 槍手以前有一大扎人嘅，即係我哋未出世已經有咩尊榮啊咩嗰啲係西部牛仔，佢都係講西部牛仔，但咧佢咧就突破咗一樣嘢，就係唔係以前嗰啲傳統嗰啲美國西部牛仔，而係咧仲喺墨西哥嗰度打啲賊嘅。咁佢個造型完全唔同嘅，披張爛肩咁樣啦， 穿個窿 咧就凹落去，咁又係墨西哥人係咁樣噶嘛嗰度，咁然後咧就咬住啲煙雪卡啦。咁然后咧，最重要嘅就系佢发明咗咧，即系个快枪手，即系一支枪一排子弹打死七八个大贼，闲闲地。佢打嗰啲咧就唔系红番，佢唔中意打红番，佢打嗰啲墨西哥嗰啲贼。咁啊，所以呢一个《奇连衣笑》嘅独行侠系列咧，我全部睇晒。因为如果讲起头先嗰只歌咧，越讲越远添。最佳拍档系阿 Sam 嘅，讲起 Sam 咧，电影多咯。咁头先咧就系后期啲嘅最佳拍档，讲翻佢第一出电影咧叫做《鬼马双星》咧，里边有情歌，就同嗰只主题曲咧啱啱个情怀调转咗嘅。只主题曲咧就叫《鬼马双星》咧，有啲比较即系市井嘅歌词啦，咩乸嘢啊咩嗰啲咧，你有听过啦吓？咁啊，即系好突破嘅，即系以前冇人够胆咁样唱歌嘅。咁啊，但系咧佢相反地咧有一幕咧就。同阿吕有为，你听过吕有为啦，系电视明星嚟嘅，咁啊邀请咗佢做电影嘅女主角，咁就哇阿 Sam 咧就喺度撑艇，十足当年嗰啲男士追女仔咧，九成都去撑艇嘅，唱住呢只歌犀利，全部好文雅嘅歌词都系许冠杰自己写，当然啦呢只歌就叫做《双星情歌》。 夜遥共对轻舟飘，湖泉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与妹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前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渊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唱独怀恨，相思爱莫变， 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忘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渊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唱独怀憾，夜半饮泣空唱独怀憾。 哇，好似上完国文堂咁样嘅唱呢个歌嗰啲歌词。Sam 又对于中国文学咧好有兴趣，咁所以佢能够可以写一啲即係好草根市井鬼马嘅歌之外咧，即係衬返出电影㗎嘛。咁但係咧喺里面咧亦都有啲浪漫文艺嘅一面，好似呢一首双星情歌。Fizzy，许冠杰嘅戏，我谂真系、哦，你嗰当时系小学，系咪咧？睇唔到有啲咩？佢最后我唔记得边一出戏啦，即系都有一路咁拍噶，佢拍咗十几年都冇停过嘅。你有冇印象去戏院睇过佢嘅戏？ 真系冇， 真系冇咧， 即系未开始识睇戏应该话。 咁啊，张国荣嘅时候咧？ 张国荣啊，应该识啦，识啦。 张国荣初期系先，因为有睇啦， 系啊，有啦。 类似时期佢都有同阿许冠杰合作嘅，都有，不过就唔系以前嗰啲咁即系咁即系咁 hit 啦吓。佢嗰啲电影咧，头先嗰啲咩嘢鬼马双星啊，跟住仲有好多出嘅，有天才与白痴啊，有摩登保镖啊，等等等等咧，年年都系即系 number one 啊，啲唔系 number one 都 number two 噶啦，好犀利。如果讲起阿 Sam。有隻比較喺嗰扎歌比較新啲嘅歌咧，嗰出電影咧叫做咩咧？嗰隻歌咪最緊要好玩咧。 嗯， 係一出電影嚟噶， 《打工皇帝》 啊，係啦，後來噶啦，即係後少少嘅，即係唔係佢同許冠文嗰啲系列嚟噶啦。因為《打工皇帝》原來咧有隻叫最緊要好玩，因為隻歌嚟嗰陣，我哋梗係記得啦。我仲做緊 DJ 嘛，之後朝頭早咧每日都播阿 Sam 嗰啲新歌，咁所以呢隻咧就覺得都幾出位嘅。如果唔知點解咧，可以用鋼琴彈，同埋喺我哋二千靚歌嘅風格，唔知會變成點咧？冇大 band 喎，冇 Lotus 喎，點搞啊？玩下咧， 有坚哥就得啦。 有坚哥啊，最紧要好玩啊，坚哥。嗱，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是，即系喺拆礼物日咧，我哋有免费戏飞送下 popcorn 啊、食嘢啊、糖果啊、薯片啊，你自己自备。我哋全部睇戏，睇戏歌。 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奔六月球买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都想 join 埋一份，唉，原来咧两个人都可以变成咁好玩，多谢晒坚哥同埋阿 Vince。這個、呢只歌咧就叫做最紧要好玩啊嘛 ，Sam 嘅歌咁啊，电影咧就系1985年啊，1985年嘅时候，即系正值咧我哋香港乐坛咧最灿烂唉嘅盛世。电影嘅名字叫做《打工皇帝》，咁啊呢个《打工皇帝》咧就系阿徐克做导演嘅，咁啊有边个做咧？有啊 ，Teddy Robin 都有份做嘅，我记得。咁啊女主角咧。王祖贤你听过啦啩啊即系个超级嘅靓女明星。咁当年呢许冠杰就即系个电影呢梗会有女主角嘅，咁呢个一定嘅。你无论嗰出戏讲咩都好啦，其实咩戏都系啦，冇女主角就好少可。佢喺同许冠文系列里面呢有出叫做摩登保镖，咁我都我觉得呢出戏好突出，即系佢哋做石 Q 嘅。咁呢摩登保镖呢就女主角呢系边个呢，有一个叫做王造时，你有冇听过？边时未听过？ 有听过你讲过个名字，但唔识。 哎，我女朋友嚟㗎。 啊系啊。 喺电视剧里面你听我讲埋先啦。因为佢初初即系串红嘅时候系啦，梗系啦，同亲阿 Sam 合作嘅都系靓女嚟噶啦。电影里面有插曲《印象》。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倒滞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走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爱意千百丈， 怎去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当中六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其余三宗检测结果待定。其中一名46岁男患者是本地机组人员，居住在东涌星汇三座，他在今个月19号和20号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今个月22号前往美国，其后从当地乘搭航班，寻日抵港时在机场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无病征，在香港已经接种三剂伏必泰新冠疫苗，政府将他潜伏期在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5宗。一名青年俄青被绑架，向家人骗取金钱而被捕。警方另外拘捕两名男子，涉嫌非法禁锢。警方平安夜下昼接获嗰名青年的母亲报案，表示收到电话，声称个仔被绑架，并且要求赎金30万元。报案人其后收到多段个仔被袭击的片段。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同日在九龙城救出被挟持的20岁男子，他身体受轻伤。警方怀疑他因为债务问题向家人虚报被绑架骗取金钱，以浪费警力将他拘捕。警方行动期间尝试截停一架涉案私家车时，私家车高速驶离，并多次违反交通灯号，更加在窝打老道和界限街交界撞向另一架车辆之后逃去。案件列作疯狂驾驶，暂时未有人被捕。神舟13号航天员展开第二次出舱活动。本港时间傍晚6:44，航天员叶光富打开舱门并率先出舱。他说已经出舱感觉良好。另一名航天员翟志刚其后亦都顺利出舱。根据安排，翟志刚、叶光富将会在舱外作业，王亚平就留在舱内配合支持，共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南非荣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图图去世，终年90岁。总统拉马福萨公布图图的死讯，形容他的离世是国家痛别一代杰出南非人的另一章。这一代人留下了获解放的南非。家人透过代表发表声明说，图图当地星期日朝早在开普敦一间护理中心安详去世。图图是南非首位黑人大主教，因为争取以非暴力废除种族隔离政策，1984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他见证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图图1990年代后期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近年他多次住院治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雨势较为频密，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 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 85%，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台陪住你，圣诞好鬼盏。 天也涉足球胜足，篮球胜篮，咁柔道胜咩啊？ 我知道，子豪就系胜柔。 唔系啊，系胜感啊。 错，系圣诞啊。 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作为警队嘅一份子，无论喺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執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嘅过程好似大海捞针，我哋都唔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嘅支持同协助，我哋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陈锦权、潘伟森、杜国威、 陈小东、郭永康、黄晴恩 六位香港编剧早前透过网上对谈，分享他们对戏剧的看法。 这个组合会有什么火花呢？有请香港编剧系列监制黄义文分享一下。 一个编剧是一个戏非常重要的元素，很多时候一个戏的成与败呢，在个剧本上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talk 啊，都会讲一下中外古今不同的编剧的。当然我们有过他们的价值，但我们又觉得咦，其实香港本土的编剧也都需要受到重视，也都需要多些人去了解他们。我们就想过究竟找资深啦，定是找新进的编剧啦。咁跟住倾下就发觉，咦唔系，其实将佢哋摆埋一齐都几有趣噶，因为佢哋嗰个背景唔同啦，年代唔同啦，佢哋嘅观点与角度同埋以至到佢哋嘅作品都非常之唔同。 嚟到第二部分读剧欣赏，六位编剧各自挑选一个心水作品同大家分享。 剧目包括《情场摩西》、《落地开花》、《罪该万死》、情危生命线、鸡春咁大只曱甴两头恶，以及色。 到时我哋都会邀请嗰个编剧咧，就会去嚟到我哋嘅读剧里面。咁就可能佢呢个演后嘅时候就会分享一下。咁我哋都有一个演后谈嘅部分啦。我相信即系呢一个读剧咧，就唔系只系一个读剧咁简单。 香港编剧系列读剧欣赏，2022年1月8日至到2月19日， 地点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冷冰山追爱或者唏嘘，放 世文字句，洗你心，洗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洗你心，洗我心碎。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呢首歌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就系、是、B 中镇图。同埋健仔啊，彭健新唱嘅，咁个高音嗰个就系健仔嚟嘅。电影咧来自1983年嗰出电影叫做《表错七日情》啦，系啊张建庭嗰套戏啦。咁啊当年都好震撼噶，咁啊呢啲爱情小品咧系即系张建庭拍得相当之出色嘅。电影咧就由阿 B 做主角啦，女主角系叶童嚟嘅。咁啊，同阿葉童係啦，仲有好多演員啦。當然，咁啊，電影我記得咧，就主題曲就係頭先你哋叫做《一段情》，但係片尾歌咧，即係你出 roller 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另外一隻叫做《要是有緣》嗰只咧，《要是有》《要是有緣》又係阿 B 嘅另外一首 hit 歌嚟嘅。咁啊，呢出電影 hit 咗兩首歌。好啦，翻嚟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大家好，我係 Albert， 我哋有阿 Vince 同埋阿堅哥。咁啊。我哋今日全日都系唱晒电影嘅歌曲，即系包括主题曲啊、插曲啊等等啦。当然亦都包括英文电影嘅吓、啊，即系西片嘅。咁中英文我哋头先唱咗四首都系许冠杰嘅电影歌曲啦。不如咁咧，我可以有个对象嘅，咁收机旁边嘅朋友都应该好多共鸣嘅，因为同我差唔多年纪，或者大细个我都唔顶，或者大个我都唔顶，但系咧我好细个就睇戏嘅，所以我睇戏嗰个同听歌差唔多，就系听到好阔嘅，睇到好阔都得嘅，即系好旧嘅戏我都有睇嘅，因为有首轮啦，亦都有二轮噶嘛。Vince，你知唔知咩叫二轮电影啊？二轮即系话咧，其实唔系上完就。即系正话上映嘅时候睇，而系咧隔咗好耐咧，有啲戏院咧细戏院咧，佢就会攞啲旧嘅片出嚟做嘅，即系好似而家啲电视即系唔使钱啦，有啲要俾钱啦，好多都旧片嚟噶。咁诶，嗰啲戏院咧专系播呢啲嘅，嗰啲叫二轮电影院，咁就好正。我就专系睇晒呢啲嘅，因为你可以拣啊嘛，好多噶嘛。 不过我细个中意睇公寓场，因为平啲。 冇错啦，公寓场都系啊，公寓场就系每一间大电影院都有啊，平好多嘅。 平好多。 啊，5:30啊嘛。 好嘢，好嘢。 咁好嘢咧，我有只歌叫5:30公寓场啊，直情。不过今日唔唱啦，因为嗰出唔系电影主题曲嚟嘅，系林振强写俾我，我好中意嗰只歌嘅。 好多。 咁但系咧，我以前睇首轮有啲中意嘅咧，走去二轮再睇一次嘅。有啲首轮睇唔到噶嘛，因为太早啦。咁啊，二轮会做翻啲旧戏，所以我哋睇戏咧，好似听歌一样，即系我会听好旧嘅歌。其实我都未出世噶嘛，有啲咁，但我都可以听翻噶嘛。电影原来都得嘅，呢出电影系最 impressive 嘅，最印象深刻嘅就系因为我嗰阵啊，竟然个主角系边个都唔知嘅，主角系只狮子嚟嘅。有冇听过出电影叫《狮子与我》？其实后来咧，无数咁多即系真人真事。嘅 documentary 啊，即系一啲纪录片咧，都系讲呢样嘢，就系、是、一只本身系属于大自然嘅猛兽，但系拎咗翻屋企养，因为佢嗰啲狮子爸爸妈妈咧就一早遗弃咗佢，或者系死咗，俾猎人杀咗，咁佢就收养咗呢只小小好细只嘅 B B 狮子翻屋企，一路养大咗，即系好似当屋企嘅狗仔咁咯。养大咗之后咧，唔掂，我觉得，因为即系明知道咧，佢要回归大自然，放佢翻去过佢应该过嘅生活。呢出电影叫做《狮子与我》，电影主题曲 Andy Williams 嘅，对唔住，应该系 Matt Monroe 嘅《Born Free》。我最 最喜歡的歌竟然講錯了 Andy Williams， 因為一陣間我先唱 Andy Williams， 這就是我喜歡的 Matt Monroe Bond Tree。 Bond Tree As free as the wind blows, 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nd Tree to follow your heart. Live free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each time you look at the stars. Stay free when the walls divide you. You're free as a roaring tide, so there's no need to hide.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but only worth living, 'cause you're born free. Born free, as free as the wind.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rn free to follow your heart. Live free 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each time you look at the stars. Stay free when the walls divide. You're free as a roaring tide, so there's no need to hide. Born free,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but only worth living, 'cause you're. 电影主题曲叫做《Born Free》，天生自由。因为呢只狮子应该是 Born Free》。最后咧，嗰出电影都如我所愿啦，将呢只狮子咧就放归大自然。当初佢哋真系好坦地，好似啲而家啲父母咁样啦，将个子女系吓、放去重阳嗰度系谋生又好，读书又好，真系心情忐忑啦。唔知佢。为唔为到生咧？搵唔搵到食咧？因为一只家养大嘅狮子咧，去到大自然未必一定可以生存。最后真系见到佢一家大细咁样翻嚟探佢哋，我之前睇到喊，真系嗰幕真系好感动啊！因为佢只系一只狮子，但系佢能够可以即系排除万难咧，可以喺大自然森林嗰度咧，即系生活翻嚟咧，再探下佢嘅即系养大佢嘅。即是父母啦、感激佢哋养大之恩都未定。好啦，咁英鬼即西人片啦，我哋叫做即西片啦，我哋以前睇西片啦。咁多数都係西片嚟，因为中文戏冇乜嘅。係咪阿经理都冇睇到咩中文戏，我哋冇理由去睇啲语场片㗎嘛。间中会有嘅，就睇邵氏嗰啲啦。即睇下可能係李汉祥嗰啲啦。间中有，譬如有大军阀啊、许冠文啊嗰啲去睇啦，即系后来先至有许冠文、许冠杰啫嘛，未有之前咧，全部都系邵氏嗰啲戏。但系睇得最多嘅咧，应该都系 《 独臂刀王》啊，《黄宇》你啱想讲啦，或者系李小龙嗰啲唔使讲啦，再后期啦。 后期嘅 咧，但系再之前咧有姜大卫、狄龙嗰啲咯， 系啊， 即系嗰啲武侠片啦，咁后来就有《黄宇》之后咧就。犀利啦，就打拳啦，开始吓。 咁你有冇以前追嗰套所谓如来神掌啊？ 如来神掌就喺电视有一睇啦，我哋唔会电影院睇嗰啲，我哋太细个。 都中意睇嗰啲。 但系唔使钱噶啦，嗰啲全部无线夜晚你唔瞓觉就得噶啦。 你 我哋细个嗰时候冇电视机，俾两毫子去嗰啲铺头度睇。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要俾钱睇电视。咁但系我哋睇翻重播啊嘛，嗰啲叫粤语残片嘅时段咧，咁就好多呢啲如来神掌嘅。第一式、第十，去到第十式，你识唔识啊？唔知点解咧，佢将个只两只手摆喺佢背脊就得噶啦。咁你学识晒。阿边时，唉，讲咗咁耐，你都唔答唔到嘴啦，因为呢啲电影都唔系你个年代。讲下你个年代嗰啲啦， 呢一个都未系我真系自己出嚟睇戏嘅年代，因为呢一首歌都八十年代。 咩戏先？ 呢一个赤子嘅个歌名叫做 九十年代嘅，应该系 系嘛？九十年代 开始嘅，九十年代头嘅嗰啲电影咧，有冇印象啊？叫咩啊？唔知唔記得咗咩電影？ 藍色霹靂火， 死啦！唔記得咗嘅我， 我都唔記得， 我都唔識呢出戲嘅。 上網揾， 但係赤子呢只歌咧就真係熟啦。 係啊， 葉德嫻噶嘛，係咪啊？我電影主題曲就係赤子啊，原來。哦 ，OK， 我哋用赤子之心去欣賞呢只歌先。 城市高高低低间，沿路断断折折，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间，谁伴你看长夜变蓝？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间，谁愿永永远远变得短暂？冷冷暖暖里，情意亲亲疏疏间，人大了要长最艰难。一生人只一个。甜蜜跳得那样近，而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一生人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深爱变遗憾。你我似醉了。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恋。 蓝色霹雳火啊，咁诶呢啲就蓝色霹雳火咧就消失咗啦，一闪而过，唔记得咗。电影嘅主题曲咧反而好记得啦，叫做《赤子》，因为唱咗咁多年啦，都系好多人中意翻唱嘅。又翻嚟嗰啲好旧嘅经典西片咯，又系我同阿坚啊。即其实不是只是跟你谈的，相机旁边的朋友有很多很资深的影迷，他们的记忆还犀利过电脑。我们是凭记忆的，但我大部分的电影的记忆就是凭歌曲，因为有电影主题曲那些我实记得的。有看过的呢，当年我真的是去首轮电影，应该去我印象中还记得那个电影院呢面前那个大 poster。佢唔係 poster 嚟噶嘛？嗰啲叫做咩啊？好大嗰、那個，即係直情揾人畫嘅 Vince 有冇見過？ 可以畫啲木板上 面。係啊，其實係一個 board 嚟嘅，每一次都要換嘅，即係佢未有而家啲咁先進可以用電腦印啦。 一塊砌上去， 一塊砌上去，但係畫咗先，冇錯啦，係啦，每一次成日見到佢換畫嘅，換畫嘅時候咧就係即係一人即係爬上去個棚嗰度啦，然後咧就拆落嚟。啊，真係大件事咯，以前。好大嘅成间戏院咁大咯，咁咧就我仲记得咦，哇喺呢一出咩嚟？一个男一个女又唔识佢，咁但系其实系爱情片啫，好简单啫。我记得系都系屋企人带我去睇，就系、是、叫做 Love Story， 就咁译做爱情故事嘅。咁啊，究竟有几前面有几呢、這个爱情故事几感人？唔记得咗，不过我记得咧呢、這个人叫做赖恩奥尼鲁 Ryan O'Neill。女主角应该是 Ali McCraw， 我后来就睇返。当然我最记得嘅係电影呢出经典电影嘅经典主题曲，呢一次呢就真係 Andrew Williams 嘅其中一首成名作 Love Story。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love can b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 With her first hello.She gave a meaning to this empty world of mine. There'd never be another love, another time. She ca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the living fine. She fills my heart. She fills my heartSpecial things with angel songs, with wild imaginings. She fills my soul with so much love that anywhere I go, I'm never lonely with her alone. Who could be lonely? I reach for her hand, is always there. How long does it last? Can love be measured by the hours in the day? I have no answers now, but this much I can say. I know I'll need her till these stars are burned away.And she'll be there.

招奸贪威喎，系即系边时你知道啦，呢个歌就好 hit， 咁所以你一定有唱啦，同埋知道嗰个招奸贪威喎系点解啦？有冇睇过呢只戏先？ 搭错车， 冇错啦，系啦，咁所有悲惨嘅事咧都可以喺呢出电影嗰度咧就发生嘅，所以咧赚人热泪啊呢出电影。不过咧，我觉得主题曲先至或者系成只唱片嘅原声性，即系唱片咧系好出色。主要系真系除咗作曲啊、编曲嗰啲唔使讲啦，就揾到苏芮。其实佢系唱 rock， 即系 rock band 嗰啲先嘅。咁所以你听到佢把声音咧，即系其实佢仲要系你记住佢系喺张惠妹之前出现嘅。其实张惠妹都系呢一个风格嘅。咁我哋一收到呢张唱片，哇！呢个边个嚟？连个名都唔识读嘅。咁有人讀蘇炳添啦，咁但係即係唔知蘇咩喎，即係咁，但係哇，喺把聲真係犀利。咁同埋再聽呢，我就更加鍾意咩一樣的月光呀嗰啲啦，好犀利。咁即係以前係冇人咁樣唱中文歌嘅，咁所以呢種呢係即係樂壇上面一個新發現嘅突破，呢個係好重要嚇。咁即係將件事改觀，即係以前 band 咪 band 囉，你唱 rock 咪 rock 囉，你點解會唱即係流行曲抒情歌呢？咁樣咁呢出電影叫做《搭錯車》啦，主題曲就係酒乾倘賣無，即係賣玻璃樽咁解嘅。翻嚟我哋香港咧，我哋都有好多突破嘅。真系唱咗几十年嘅，好任何环境唱呢只歌咧，大家都会识跟住唱。作得真系好，一系阿黎小田作曲嘅，系阿黄沾 阿詹叔寫詞嘅一隻，我哋香港廣東流行樂壇嘅經典歌，電影嚟嘅。因為我哋今日嘅二千靚歌嘅主題咧係電影歌曲啊嘛，咁所以全部都係揾中西電影咧。哇，真係有排唱。其實以後咧都可以間中開下呢一個電影院，我哋去一齊欣賞呢啲電影歌曲。真係唱之不盡啊！因為有新歌，有舊歌，有新嘅電影，舊嘅電影，睇戲真係睇到咧，真係頭暈眼花，有啲唔記得咗。有冇睇過啊？譚詠麟同埋林青霞嘅出戲嘅，叫做《君子好逑》啊，有嘅個名字你記得啦嚇，又可能有啲印象有冇？但係咧就呢出戲好似我就好似唔記得有冇睇過添。不過只歌就犀利啦，咁啊出電影咧講，即係我有睇過嘅，因為我記得咧，即係除咗阿倫啦，同埋啊大美人林青霞之外咧，就有啲其他嘅角色咧好得意。我諗阿堅都未必知道，以前我哋睇粵語長片咧，好興咧，即係逢係黑白嗰啲粵語長片咧，就嗰啲綠葉嘅演員啊，你會見到佢有一見啊知噶啦。即係佢出出戲都有嘅，差唔多。如果你做賊咧，即係做啲大天衣啊，著件唐裝，然後咧即係去收數啊，那個咧有一個叫馮敬文嘅人，你唔知咧，咁啊犀利啦，專做賊嘅，一行出嚟就賊噶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某一次係非常之幽默嘅，咁佢行出嚟咧就著住啲即係大天衣嗰啲衫啊，走去去做想話去做精即係。偵測人哋嗰啲嘅，咁啊俾佢個大佬啊鬧，你著成咁啊，一睇就知道你係賊啦咁樣，我笑到咧，我笑咗好耐。咁啊的而且確咧，因為呢啲演員咧係一啲好出色嘅演員，亦都係即係我哋叫做 stereotype 咗，即係定咗型嘅，定咗型嘅差唔多咧個頭係作住個賊字嘅，即係佢本身唔係賊啦。 我記得嗰個有個人 戴住頂尖上嗰啲尖帽嘅，成日都 係有個劉克孫。 劉克孫就係直情係 嗰啲 係咯，嗰啲係大哥添啦。呢啲咧就是小角色嚟嘅，但系次次都做流罗嘅，但系次次都有份嘅， 可能会有印象， 出出都有份。我相信佢喺片场唔使翻屋企噶啦，啊，就 系 多数戴顶尖帽嘅， 系好似鸭， 冯敬文啊、曾楚林啊呢啲咧，即系即系粤语片嘅经典啊！而家去到边度啊？头先讲咗出《君子好逑》啊，咁当然啦，两个 superstar 演出嘅电影叫做《君子好逑》，就一只叫做《爱的根源》。嘅主題曲。 隕石旁的天際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倚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听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 谁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何为你生。 曲嘅咧就系以前一位音乐人啦，弹得一首好嘅 jazz guitar 嘅，叫做 Philip Chan 陈飞立啊。咁啊作词嘅咧，好多人都当时都未必可以预测到，咦林敏聪写到，系啊阿聪其实即系写呢啲歌好有天分，好多谭咏麟嗰啲情歌咧都系出自佢嘅手笔，一位才子嚟。爱的根源又一出戏啦！哇，今晚真系睇好多戏，完全免费吓，甚至乎唔系电视嗰啲，即系串流电影台添。串流电影台都要俾钱噶嘛，但系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系免费吓，都讲咗啦。你食嘅爆谷薯片请自备，饮汽水唔好饮咁多咯吓，净系听歌咧够饱啦。阿边时？有翻嚟你嗰度，你睇紧咩戏啊？ 我啱啱咧听你唱《爱的根源》之后，我又谂起第二出谭校长有主演嘅戏啊。 嗯，好多噶喎佢。 呢、這个系叫做《歌者恋歌》啊。 诶、欸， 咁咧佢个主题歌咧叫《爱的逃兵》。 哦，电影叫做《歌者恋歌》啊，反而 系 啊， 我就系记得《爱的逃兵》。 系，我都，因为呢出戏好，佢个故事系好似讲佢自身系一个歌手咁样样。 佢唔系噶，佢唔系嗰出咩？我捞乱咗，佢唔系做个琴，即系 tune 琴噶嘛？佢做系咪呢出啊？ 后屘好似上台唱歌。 系啊，上台唱歌，但系佢系做 tune 琴嘅。 好似系咪同一时间有天边一只眼？系咪都系呢出戏？ 类似，但系我记得佢个角色咧系即系同人哋去上门啦。而家都以前我啲钢琴成日都，你个钢琴都有啦，请啲 tune 琴师上嚟咧，好犀利噶。你以前咧，系啦，就打个即系音差咁样咧，就用真系耳仔，唔系用机器嘅。而家咧大部分都可以用电脑，即系用机器嚟即系拆音标啦。咁但系以前真系靠耳仔，我亲眼见到好多无数嘅吞琴师同我哋吞琴，系啊，咁啊，即系唔容易嘅。所以个耳仔要好灵先得，唔知系咪呢出戏？如果我搞错，请大家提醒我。不过咧，《爱的逃兵》咧就最后嗰场咧就上台唱噶，我记得系啦。咁啊，当然大家鼓晒掌啦。 在响，声音多漂亮，然而总遮不到我心伤。谁想不说一声，逃出情场，偏偏不懂怎么讲，未能让你将一生的寄望全投进这段情，编织幻象，如梦。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其中一名46岁男患者是本地机组人员，已经接种三剂伏必泰疫苗，确认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话：，越来越多数据反映，接种三剂新冠疫苗之后，仍然有突破性的感染，可见感染风险只能够减低50%至70%。他说所有成年人都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其中有紧急需要或者最前线防控人员需要接种两剂疫苗后的3个月之后尽快接种第三剂。香港保护儿童会旺角院舍同乐居激虐儿案，两名女被告各被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控罪书上未有披露两名被告的姓名，以英文字母代替。裁判官批准两人保释，案件押后至到明年2月再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发表网志话，事件令人震怒和心痛。他说事件发生在受政府资助的院舍，已经督促社会福利署深入和全面彻查事件，不排除将个别幼儿工作员从注册之中除名。荔枝窝故事馆举行开幕礼，呈现昔日庆春约七村的客家生活。有份协助成立故事馆的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表示，值得了解荔枝窝的客家文化，希望透过展示村民日常生活，以有趣模式，例如村民唱山歌的录音，为市民提供游乐和教育的地方。蔡宏兴表示，据他所知，一些民宿正在预备，将来可以为游客带来方便，亦都会对村落经济有正面影响。对于有村民形容故事馆的成立是官官相卫，亦都令他们失去租金收入。蔡宏兴表示，在组织上透过渔护署的协助，每条村村长和村民都一起参与，他希望大家都认同有关做法对村落有正面影响。日本西部和北部地区落大雪，多处交通受阻，超过100个国内线航班取消，部分铁路服务暂停。气象厅警告，日本海沿岸地区将会受到大雪影响，促请民众避免不必要外出。在京都府大雪纷飞，民众外出都要担遮，街上的交通灯和电线杆布满积雪。在福井县，工人忙于清理路边积雪。当局说，当地降雪正在加剧，特别是北部至西部大范围地区，而关西和东海地区的市区，以及四国和九州地区的平原亦都可能降雪，广泛地区风势亦都会增强。气象厅警告，大雪或者会扰乱交通和引发雪崩，电缆上的积雪亦都可能导致停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雨势较为频密，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看吧。 魏俊文凭 而家接受报名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温室效应、气候危机 呢啲词语大家都听过，甚至可能都讲到当中嘅意思。 但系有几多个人会觉得真系关我事？ 其实而家你话气候变化系最严重嘅环境问题，系咪先？你话香港有几多人完全唔知气候变化发生紧啊？好多人都知啊，系咪先？好多人都知道，代唔代表个都好环保啊？就绝对唔系啦，而家系咪先？咁所以个问题出喺边咧？个问题就系话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知就是讲紧个知识层面嘛，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会知道有咩环境问题，但系落唔到去啊，落唔到你嗰份感受感情，落唔到佢哋嘅行动。 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创办人及教育总监马君琪博士讲到，香港嘅生态教育需要更多创意。 如果再用翻过往一直以来最常用嗰啲教育方式，系唔系就做到呢个改变呢？咁應該唔得啦，因為其實過往一直做緊都唔 work 嘅話，你點會 keep 住做就 work 呢？係咪？如果要帶嚟一啲改變呢，你一定要創新。例如啦，入學校做活動，學生呢原來佢好鍾意用呢 game education， 用遊戲去學習㗎喎。咁但係其實我哋經常喺學校室內最常用嘅教學方式係乜嘢？就係老師嘅講課囉。因為我有問過啲學生呢，佢例如喺室內入面最鍾意用咩方式去學習？board game 咧，桌游咧系排第一位嘅。其实喺我研究其中一 part 就系我会睇啊，用咩嘅教学嘅方式去做呢类型嘅环境教育，系比较系高成效。咁创新唔系为创新而创新，我强调就系创新得嚟咧，要系有成效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讲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是否有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人人必经过。 呢只电影咧就叫做《点子冰冰》，所以主题曲都系一样，咁全系啊 Teddy Robin 啊泰迪罗宾嘅杰作嚟，咁当年佢Playboys 散咗 band 啦，咁然后咧佢就独自咧就另外一班朋友咧组织一队乐队去加拿大啊一带流浪啊，周围唱啊，去啲酒吧度唱咁啊。兜咗个大圈返嚟呢，嚟到返到香港呢，就唔係唱歌喎，係搞电影，就搞咗呢出电影叫做点子冰冰，佢做监制。咁当然主题曲都係佢諗出嚟，咁亦都搵郑国江老师呢为佢写词，傾咗好耐佢哋。咁真係好精彩，佢一出经典电影同埋 主題曲。唔該曬 Teddy Rubin。翻嚟我哋今日嘅二千里歌再重聚咧，我哋全唱電影歌曲嘅。不如咁啦，唱翻啲英文嘅西片電影。地西片電影就好多好多好多，真睇過我都冇計過自己一生人睇過幾多出電影。不過少年時代咧，又梗會有啲電影咧一定要睇嘅。如果你唔睇咧，就唔係少年嚟。即係譬如話以前嗰啲咩兩小無猜嗰啲咯。咁但有一出少男少女情窦初開嗰啲電影咧，都有幾出經典嘅。其中一出咧就叫做 Jeremy 啊，我哋香港應該譯做玉女含苞。咁你冇睇過啊？你嗰陣已經係可能已經有女朋友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咁躊躇啦，即係要周圍去揾女朋友。哇！我哋就未開始即係有呢一種情懷嘅。实实先啱啱情窦初开啫，啊，绝对冇资格拍拖呢样嘢。咁啊，少男即系可能初中啊啲咁样，咁就有呢出电影。因为嗰阵应该系1973年，应该中学嚟嘅，73年到啦。咁就呢个玉女含苞咧，有出好出名嘅主题曲，就系揾翻个电影嗰个男主角唱翻嘅。嗰个男主角好似叫做Richard Sanderson， 好似唱歌就唔系话好叻嗰啲，但系咁先啱。因为如果你太叻，揾啲 Andy Williams 咧嚟唱咧，就唔系好适合，太成熟啦。电影《玉女含苞》主题曲有两个名嘅，一个名咧叫做 Hourglass Song， 即系嗰啲沙漏咧叫做 Hourglass。许冠杰咧就翻唱咗呢只歌嘅，咁佢就叫做 Hourglass Song， 但系其实主要嘅名咧应该叫做蓝色嘅气球 （Blue Balloon）。The blue balloon, a happy tune, long enough to last me all through the afternoon. I have the New York Times, 14 dim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ost profound nursery rhymes.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The carnival is here, the clowns appear.Plastic painted people hold each other near. Hopes are always high, the echo of the sky. When it's over, it's just a lonely sound of goodby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Before the last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oo late to hide now is all around us now. Oh, how I want you, girl, to lie beside me now. While there's still a time and all my poems still rhyme, let me love you now. Who can drink the good, good wine? So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nd said goodbye, so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and you and me, hey, let's find out. And let's be kind till it's not too late. Of the hourglass, 当呢个时间漏斗啲沙漏晒，即系话时间已经过咗啦。It's running out of time. Blue balloon， 蓝色气球或者叫做 The Hourglass Song 都得嘅，电影叫做《肉类含苞》。嗰陣同期有啲電影，有啲早啲添嘅，有啲有一隻成熟啲嘅，唔係俾少男少女睇嘅一出愛情電影。我好鍾意將呢兩隻歌呢擺埋一齊。印象中咦都係許冠傑呢重新再翻唱呢兩首，除咗 Blue Balloon 之外呢仲有呢一首叫做 Interlude。 電影呢就好記得嘅，因為個名改得好好，就叫做《肉樓春曉》。六十年代尾到啦，我唔记得有冇，我好似有睇过，全系翻睇嘅。讲一个作曲家同一个女记者嘅恋爱故事，主题曲《Timmy Euro》。今日我哋有 Vinc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d I dream,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dear, that sweet friend, time is like a dream. Sparkles like wine. just something w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原曲咧就系、是、一位叫做 Timmy Euro， 大家都唔知佢男定女，因为佢系中性嘅声音，但系 Timmy Euro 其实系女性嚟嘅。佢嘅主题曲叫做 Interlude， 电影叫做《玉楼春晓》。唔该晒编时，跟住落嚟咧，类似嘅同期咁上下啦，我 exactly 系几多年真系唔系好记得。就有另外一齣電影就叫做《初吻》，都是我們少男少女那些必看電影，法國片來的。這一齣電影就是令到一位法國的演員就走紅，一炮而紅，他的名字叫做蘇菲·馬索，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到現在還是 active 的，即幾十年後依然在法國影壇和國際影壇非常有名，還有很多廣告找他拍片，因为他那时候他拍完这出戏即是少女时代了，苏菲玛索就红了，就以一个美女的标签，法国美女的标签红足几十年。当年的电影叫做初吻，我们香港译的。但是我突然想想刚才我唱 Blue Balloon 的时候就讲了原唱者是 Richard Sanderson， 应该搞错了。太快，即系捞乱，我成日将呢两只歌捞乱，应该系 Robbie Benson 啊，我记得吓，即系四眼仔啦。咁呢一只歌咧 ，Reality， 即系初吻嘅主题曲 Reality 咧，嗰个原唱者先至叫做 Richard Sanderson。不过今晚我哋又再将我哋情窦初开嘅情怀咧再次演绎。等一等先，我要搵翻个歌词先记得呢一个现实系点样嘅。現實就叫做 reality。 在邊時你彈著這隻 reality 的 reality 的美妙鋼琴音樂先？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seems alright,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 站舱外全景相机抬升，以及自主葵物转移验证等。期间驻守舱内的黄亚平配合地面操控机械臂，支援两名出舱航天员舱外工作。据了解，舱外工作正成为太空站阶段飞行任务的工作常态， 航天员今后将会展开次数更多、更为复杂的出舱活动，为太空站顺利完成建造和稳定运作提供有力支援。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逐渐下降。本港晚上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听朝雨势较为频密。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最低几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天色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总街灯明亮，长夜冷静凄怆，前面有火光照亮，黑影背后追赶，夜车飞奔那方。 就全部都是电影歌曲啦，呢一只咧就系电影《夜车》嘅主题曲，唱歌嘅系 Pat Chan 陈美玲嘅。好啦，我哋翻嚟，当然一路睇电影，有好多回忆嘅，因为由细睇电影睇到大啦，同你都一样啦，大家都系咁，好中意睇戏嘅。咁啊，除咗睇戏咧，我都做过电影喎，咁啊，所以有啲回忆啦。电影嘅当然，因为我系做电影嘅时候已经系歌手嘅身份，所以主题曲嘅当然系我自己搞掂，作埋添啊！导演话你一定要作埋啦，曲词你都作埋啦，咁样。咁啊，当时呢出电影系阿舒淇导演啦，咁啊监制方面都有啊陈欣健啊等等。电影嘅名字叫做《两小无知》，系我同徐杰一起主演的一出电影，就是讲两个轻度弱智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当然我们有我们浪漫的一幕。 树梢头，明月在偷偷笑， 在心头，求你给我拖拖手。其实我俩系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愿低头，期望将他拥有。眼中公主梦中天使，如初向美酒，最终仙境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夜温柔，明月在水中透，莫苛求，宁静里心舒透。纯真的爱，完全没有恨仇，莫苛求，宁静里心舒透。 当年呢只歌叫做两小无知，我好中意呢三拍嘅歌，所以我作嘅时候作咗只三拍嘅歌，轻松得嚟又抒情啊嘛。作词方面咧，亦都多谢我嘅填词拍档啊，叶空啦吓，徐英雄，当年咧同我一起写咗呢一首嘅歌词。讲起两小无知咧，呢个电影名我唔知导演舒淇系咪因为有两小无猜呢出电影啦吓，两小无猜就系、是。Melody Fair 啦，大家都由细睇到大嘅西片。咁讲起两小无猜咧，里边犀利啦，有主题曲 Melody Fair 啦，有In the Morning 啦，最出名嗰只咧反而系 First of May， 系电影嘅插曲。当年全部都有 BG 包办晒咁滞。我哋请 Vince 将。当年的情怀再次演绎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our other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re than from far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this gasping cry come first of May. Dear poor dreams that grew for youand you and me.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all of will never die, 'cause we cry, confess of me.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but from far away. 叫做《两小无猜》Melody Fair 里面有很多插曲的，那出电影找了很多的已经出现了的歌放在原声唱片里面，包括有 Bee Gees 的一系列歌曲，还有 Teacher Children 等等的。讲起这些电影呢，就我自己参与的电影不是太多几出，咁但係好有幸呢，就係一嘗試呢已经可以即係做主要嘅角色。咁多謝頭先啦舒淇搵我拍呢个两小无知啦，亦都多謝徐克导演呢，即係呢个大导演呢就搵我拍呢、這个当年呢出叫做第一类型危险。其实呢一出先係我嘅第一出嚟嘅。咁主题曲呢都係将个任务交咗俾我就作曲。请了郑国江老师写词。我印象中我从来好似没有在这个节目里，即是二十年来没有唱过这只歌。所以现在凭记忆，希望有边时我坚哥可以将我的回忆勾翻起上来。这出电影的主题曲呢就没什么太多人留意，但电影的第一类型危险就很出名，很有代表性，亦都是我翻睇嘅时候咧，就系被香港嘅电影界咧选为必看嘅100出电影之一。咁亦都喺法国咧成为咗新浪潮嘅代表作品。主题曲叫做《带着梦飞翔》，多谢郑国江老师。 人生的悲哀，日日快乐变，前景美丽，终点乍现。鲜花一样鲜，风照样暖，但我的一切难以足现。寻找的快乐偏偏太远，人生的足迹太乱，生息不自主，一切在变，云雾被落日染，带着梦飞返从前，真我回复昨天，带着梦飞返田园，自成心里涌现。微风轻扑面，吹去很远，阳光烫我面，笑困倦。美丽在延续，不会骤变，无奈前事渐远。 寻找的快乐偏偏太远，人生的足迹太乱，生息不自主，一切在变，云雾被落日烟，带着梦飞返从前，真我回复昨天，带着梦飞返田园，自成心里涌现，微风轻扑面吹去恨怨，阳光烫我年少困倦，美丽在延续不会骤变，无奈前事渐远。 多谢两位啊！即刻认识咗呢一首歌，就即刻为我伴奏。多谢 Vince 同埋阿坚哥。第一类型危险嘅主题曲，多谢郑国光老师带着梦飞翔。 咁我以下唱呢首咧，第一句歌词就系、是、啊，唔系第一句，之后有一句叫做《白日梦飞翔》。 啊，咩咩咩梦啊？ 白日白 日 梦 飞 飞翔 哦，好兴喎，已经啱晒我少年时代嗰啲每日做嘅事。我每日都系喺课堂里边系做白日梦，带着白日梦飞翔，几好啊！呢、這个歌名啊，哦，我知系你呢只歌。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位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窗，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记得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谁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但在爱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高，迷有他景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啊。即使有天开个窗，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谁爱在？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谁爱在？ 呢只歌咧就叫做《 下一站天后》 啊，去晒香港好多地方，又喺大院嗰度等啊，又喺百德新街啊，呢啲都系我哋即系青少年时代咧上到嘅地方嚟。突然间谂起一出好旧好旧嘅电影，都话我都讲过嘅，我差唔多可能系我第一出即系睇嘅西片，即系爱情电影。我唔知道讲乜啦，当然太细，觉得可能得几岁，跟住大家姐入去电影院睇。中文名真系又唔记得咗，叫做 Tammy。电影系咪叫 Tammy 就唔记得，但只歌咧我就由细。在中学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学了这只歌，又用吉他去弹、啊、用民歌形式唱都很舒服、哦、但我很喜欢这个当年的德皮雷诺 Debbie Reynolds， 一个很出名的明星演员兼歌手唱的歌，非常喜欢，到今天我都会间中听啊。 I hear the cottonwoodsWhispering above, Tammy, Tammy, Tammy's my love. The oldie, oldie, who's to the dove? Tammy, Tammy, Tammy's my love. Does 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When she comes near, my heart beats so joyfully, you think that she could hear. Wish I knew if she knew what I'm dreaming of. Tammy, Tammy, Tammy's my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当中六宗涉及变异病毒株，

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今晚二千里歌再重聚，继续请大家睇电影、听电影歌曲。当年有出电影叫做《圣诞快乐》，你等唔等得到今晚啊？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如没半点偏心，苦记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心事碎。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活来一生累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以前大家可能翻朝九晚五个，不过以前有一出电影叫做《晚九朝五》，即系夜晚先翻工，通宵先至放工。歌名叫做《缘》。 陈世 远方，最好知己永在身旁。听我讲，我从不说谎。我想相聚，谁便再追？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几疲累。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愿。 歌叫做《滚滚红尘》，当然是电影主题曲。当年呢出电影应该是林青霞和秦汉一起主演的，囊括了差不多有十项八项的金马奖，包括最大的奖都囊括。不过原曲应该是陈淑桦唱的，好像是 广东版就是袁凤英， 是袁凤英， 国语就是 陈淑桦。跟住落嚟咧，就嗰个感情气氛咧，啱啱调转。头先咧就系滚滚红尘，听歌名已经知道系即系饱历沧桑嘅一只歌。相反地，清纯无比嘅一出电影叫做《少女日记》，当年由杨帆导演，作曲嘅李雅桑。郑国江填词，林志美原唱，亦都赢咗我哋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歌曲。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还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去，再共你相。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语。

已经叫做和平饭店，里面有这只叫做完全因你的电影主题曲。今晚真的看了十几廿出戏，廿几出好似，当然都是电影主题曲，令到我哋谂翻起剧中、电影当中的片段。多谢收听《二千里歌再重聚》，最后送上一出电影叫做《最爱》，当年由张艾嘉编剧导演演出，非常精彩的《最爱》主题曲，当然是卢冠廷、潘元良的合作。最爱是谁？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睡了伴你的心甘已睡，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里歌再重聚》，多谢 Vince， 多谢建国，多谢心机旁边